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4集，隐藏马甲惹到大佬了。施立明看着大屏幕放大的细节，将手机放到耳边。 程水先生，没有看错，上面有标志。 这边的程水看了一眼坐在屋里面的程俊，想了想，拿着手机走出门，压低声音： 老大现在正跟马斯家族谈判，你先拍下来。 施立明又跟程水说了两句就挂断了电话。 秦小姐，你有没有觉得那机器人很眼熟？ 程木暂且忘记了最近两天被打击的事儿，偏头看秦闪。顾西池家的那小二，程木没有仔细观察过，不知道手腕上有没有罂粟花标志。秦冉低头翻了翻手机，听到程木的声音，他只略微抬了抬眼，挑眉，说：没。最后，施立明拍下了那机器人。他手里没钱，卡里的钱也不够，不过留了霍尔的联系方式。拍卖场的人一听施立明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也不纠结他有没有付钱，直接表明过两天就可以一起送回去。等一切手续流程办好了，施立明才解释道： 那是 EA3 机器人，云光财团掌控着世界上最全套的智能系统，机器人是外界唯一能接触到的核心。云光集团之所以能站稳科技界，最初还是拿出这套智能系统的人。 成火惦记这套智能系统很久了，施立明也没有想到这次出来就正好碰上了。 智能系统？ 程木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了，但总觉得施立明所说的智能系统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秦冉站在一边，扣上了帽子，没说话。施立明显然是知道一点内情的，他看了一眼手机，上面邹堂主发了消息，让他们赶紧回去，提前出发。 我在情报局也待过几天，在成火先生那里看到过资料，20年前国内好像有个陨石坑。 施立明说到这儿，压低声音： 好像是超前文明。 秦闪一手枕在脑后，听着两人嘀嘀咕咕，不由侧了侧身，姣好的眼睛眯起，语气凉薄说： 抄什么钱？走了。 眼睛里讥笑又掺杂着冷漠的薄凉。一行人回去的时候，邹堂主等人已经集结完毕了，车队已经排好，比来的时候多了两辆黑色的车，所有人站成两排。邹堂主手中拎着一个黑色的箱子，看到秦冉他们回来，皱着的眉头终于松开。他直接把箱子装到秦冉的那辆车，声音挺沉地说道： 秦小姐，你们赶紧上车，我们分两路走。 秦冉看了一眼，就知道邹堂主放到他箱子里的是他们这次的货物。他点了点头，没有立马上车，只是朝施立明看了一眼。施立明立马了解地点点头。程木跟他说过，秦小姐不管去哪儿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，但她那个黑色的背包一定要带上。 施立明，时间紧急，你们赶紧先走。 邹堂主见施立明往回走，出声阻止： 你干嘛去？秦小姐还有行李，我去帮秦小姐拿行李。 他速度快，一句话刚说完，人就已经不见了。邹堂主没有来得及阻止。一边站着的霍尔眉骨上的刀疤动了动，似乎挺不悦的，但还是忍了怒气没有开口。程木看了霍尔跟邹堂主一眼，没开口。秦冉那电脑有多重要，他解释好像也没有用，毕竟他人微言轻呢。没有几分钟，施立明就拿着一个行李箱跟一个背包出来了。 骆队，你带秦小姐他们绕路走。 邹堂主转身看向骆队： 我们走26道，吸引火力，秦小姐的安危就交给你了。 骆队是执法堂一队的人， 在这行人中武力值最高，派他保护秦冉最好。一行人兵分两路，邹堂主按照他们以往的路线，带着庞大的车队走了来时的路线。秦冉这边只有两辆车，还摘了黑色旗子，一辆是秦冉这三个人，一辆是洛队执法堂那四个人。秦冉坐在后座，手机响了一声，是程俊的电话。他那边似乎刚忙完，声音听起来有些倦怠。 出发了。 嗯。 秦冉手撑在车窗上，羽绒服被他脱了，随手放在一边，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车窗。小师说明天早上能到。不走小路，开车12个小时能到，走了小路要到凌晨。程俊正往外面走，他低头扣大衣的扣子，眉眼挑着。 好好玩，没事别动手。 秦冉打起架来，没轻没重的。程俊还记得他右手伤的那一次。听到这一句，秦冉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立马开口。程俊就耐心地等着。好半晌，秦冉啊了一声，似乎挺烦的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。 啊，我知道了。 就是声音似乎有点有气无力的。两人说了几句，那边程水叫了一声程俊，程俊才挂断了电话。秦冉就低头看手机，副驾驶座的程木也接到了程俊的电话。下午5点，他们已经过了边界，进入 M 州范围内。洛队一行人见一路平安，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太阳开始下山，施立明停了车休整。这次没有庞大的车队，程木也得到了程俊的吩咐，没有以往那么赶。他生了火，还从行李箱中翻出来一个烤架。后面车上的洛队四人也拿了面包跟一瓶水下来，就看到程木和施立明很骚地拿出了庄园厨娘给他们准备的肉来烤。秦冉摸了摸兜里，没有糖也没有烟。没过一会儿，就看到他十分吊儿郎当地叼着根草，坐在小板凳上，翘着二郎腿烤肉。 洛队， 跟着洛队身后的人终于没有忍住，低声抱怨地开口道： 他们真是来郊游的吗？车上还有我们的货。 洛队面色也不好，但没有说话，只是低声开口： 别说了。 但是从现在开始，这几个人心里却没有表面那么尊敬秦冉了。周边还有没有融化的雪，听起来十分安静，只有秦冉三人手中烤肉滋啦的声音，安静到连程木都感觉到不对劲了。他猛地抬头看向四周，然后站起来走到洛队的方向。 有埋伏。 洛队也扔了面包，面色沉下来。 先上车，他们走的并不是26道，我们被骗了。 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刺目的大灯闪着，刮耳的刹车声音有些尖锐，一辆中型货车停了下来。一行身上几乎染着血气的佣兵从车上跳下来，手上拿着各式武器。 秦小姐。 洛队这几个人看到秦冉还一动不动地坐在火边烤肉，似乎傻了一样，不由扬声。洛队身边的年轻男人也低咒一声： 找死吧。 这个时候竟然还在看他的烤肉。雇佣兵已经越走越近，足有30个人。这是一场不用打就已经定了胜负的局。为首的雇佣兵也不急，他就慢慢走近，似乎一切都是囊中之物。看到秦冉还在低头认认真真的烤肉，不由戏谑地笑了笑。他抬脚踢翻烤肉架。秦冉认认真真烤肉的手一顿，他盯着沾了灰烬的烤肉，眼眸眯了眯。他辛辛苦苦烤到现在的肉没了。程俊告诉他没事不要打架，现在没肉吃了。他垂着眼眸， 眸底深处酝酿着又邪又冷的光，翻涌着血色，就这么低着头看了这块肉许久。隐藏在身体深处的恶魔似乎被戳开了一个缺口，砰的一下炸开。 秦小姐， 洛队几人已经靠过来了。 别坐着烤肉了，你先上车。 执法堂一队的四个人，一个人打三四个没问题，至少还能拦几分钟。洛队等人眼下也知道肯定是中了敌人的计策，他们根本就是拿26道来做幌子的。眼下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货物了，而是秦冉的安危。见这种时候秦冉似乎还不着调的，他真的想骂人。秦冉在一行人的注视中终于站起来，他先是伸手弹了弹烤肉上的烟灰，然后抬头看向那群雇佣兵，嘴里那颗草微微晃动着，他就伸手把草拿下来，侧了侧头，笑得风轻云淡，问：刚刚谁踢了我的烤肉架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